从拆了开发重建到全部留下来保护，经历六年多的考量和调查，长辛店的棚改方案几易进稿，完成了从大拆大建到全盘保护的蜕变。长辛店棚改区改造项目目前结束入户调查，进入政策咨询的阶段，率先试行先安置后搬迁改造方式的该项目，安置房已完工了21万平方米。最近，海淀区城管紫竹院街道联合相关部门对闽大西路法华寺至魏公村段进行整治，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所有违法建设的拆除以及开墙打洞门脸的封堵。在整治的完成后，道路将按原状恢复，增加绿化带，方便周边居民出行。在斑马线前和行人抢行右转弯的机动车最为突出，最近交管部门针对机动车抢行斑马线等违法行为进行了集中整顿，按照规定对违法车辆采取罚款200元扣3分的手段。 想靠两手